条曲目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 你最珍贵，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 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 未来 的日子眼里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写着在你眼里沉醉， 我不 接受承诺全都遗憾，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真。 跟着我开始搜索爱情条约，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你我该当他的体育专辑。跟着我继续封锁爱情条约，删一点荒谣，说的面不改色，不什么都慌，不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。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这伙计把这20万两的银票给谭桂林送回来了，别该，您爱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。谭桂林用手指着自己，伙计啊，你看我是骗饭吃的人吗？哎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告诉你，我姓谭，我是四川人，我呢还得会经过这儿，我到时候加倍奉还。怎么办吧，你再给我泡壶茶来。是。伙计把茶壶茶碗端上来，谭桂林一个人坐着喝茶，心说这儿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地呢，看起来的我还得想办法借点银子。谭桂林就把这20万两的银票带起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伙计就喊上了，楼上开座，腾腾腾上了一人。这人左手拿着枪，嘿，谭桂林心说冤家路窄，上来这位正是金莲花凤琪。因为谭天一跑啊，凤琪觉得寒碜，让人逮住了，师傅来了不成，我得把这脸找回来，所以他拿着枪就追给谭桂林，一直追到天光亮了。凤琪呢，他也是又渴又饿，也跟着村口进来了，看路边有个饭馆，挑帘进来了。伙计赶紧迎上去，爷凯您上楼，楼上雅座，楼上开座请。凤琪右手攥着枪呢，他往楼上走呢，这伙计在后边跟着，您想这楼梯跟着当然跟着就比较紧了。快到楼上的这口了，凤琪一抬头猛然就看见谭天了，啊，这人呢他必然有这个动作，他一啊，这只手攥着枪往后一传，这枪嘿，大金蒜双头笔杆枪啊，这枪尖锃光瓦亮，就奔着伙计的梗嗓咽喉来了。这伙计在后边比他矮呀，哎呦，伙计往后一仰，哭噜噜噜噜噜，我的妈呀，起来这糊了脑袋，头也撞了，脚也崴了，腰也扭了，屁股也钝了。楼上他没事儿，这谭天发现凤琪来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小朋友，你贵姓啊？金莲花凤琪。凤琪，

这个人可就站起来了。屋里边呢又没有多大的地方，这个人呢就想迈过这和尚的死尸去，到东边查几阵，他也慌了也害怕，右脚一迈，这左脚呢就踩到和尚这血上了，一滑出溜一下，这左脚就插到和尚肩膀之下，他使劲往出一拔腿，脚到拔出来的这靴子可掉了，这叫脱鞋现足，露出来窄窄的三寸金莲，原来是个大凤旗，可叫再说。 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听一下子，看着你无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到上台重新打算，不必承担，就算现在依然烦恼心事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当梦想呼喊，告诉身体每个一个人很痛心事，好像什么